的天空会聊天讲究，你说你不懂我为何在这时牵手，我塞干了沉默会聊很冲动，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把错过，在一起找分开了找，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后 笑，而是泪流满面。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，但他一去到，别做城堡，纹另一双。

哦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，措手不及，这只能想象而已。

爱着他的空气，你爱着你的他，希望他也爱着你，好好爱自己，在失败时给自己打气，常常问问自己，什么才是你想要的东西？爱自己，爱自己，这个世界我最了不起，因为我爱你，我爱着你，付出一切我都没关系。爱自己，爱自己， 甜蜜难计算，又反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

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，我想我们都不例外，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着合身的爱，好像童话里那件贝壳的小孩，到最后才了解一真爱，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，才放弃的比真心还快，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，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，醒来，每当看着两人的合照时，心中还是有很多感慨。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，才放弃的比真心还快。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，只可惜。

近过得好吗？一肚子的闷气还乖乖装在家，我不和别人说话，因为说了会吵架，索性一个人看看片子刮刮痧。你不在我究竟是的爸妈，那过期的馒头还傻傻留着它，我不听赞美的话，因为听了会头大，索性一个人往院子上山花，多优雅。打从心里就知道，没有大不了的伤口，没有好不了的理由，只有花不完的宇宙。哦，打铃打铃，打从心里就知道，没有做不好的借口，没有吞不下的烦忧。

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呜呜呜呜呜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，你的唇齿之间留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挑战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原美术功底的原